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B 毕淑静，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桃园国际机场二期航厦扩建工程爆出围标弊端，检方查出包括防水等五件标案工程品质太差，遭到检举由厂商涉嫌围标。昨天指挥桃园、台中以及苗栗等三地调查人员搜索陶机公司，将58岁的林姓工程处长、吴姓工程师以及18名厂商带回漏夜侦讯之后，依贪污治罪条例声押林姓工程处长、吴姓工程师两人，另外李姓工程师50,000交保，王姓厂商等10人以20,000到30,000元不等交保，其他8个人撤回。检方查出林姓处长等人在其中一项工程涉嫌收取回扣超过了600万元，全案不排除有上上发展的可能。检方调查林姓工程处长吴姓以及林姓工程师等人涉嫌在2017年到2018年二期航站扩建工程期间，利用督导机会向得标厂商收取上百万元回扣，或者是由厂商代付修车费用。而本案最大的关键起因于陶机公司内部人员认为二期航厦的工程品质太烂，实在看不下去而挺身检举。新竹地院庭长吴正富遭到爆料公器私用，疑似将法官助理当私人秘书，除了要求订机票、规划行程，还要帮忙找女儿的家教，甚至在新竹地区要购置房产，也要求法官助理帮忙找屋看屋。新竹地院今天发声明指出，吴正富行为已经违反法官法以及法官伦理规范，已经将全案送司法院法官评鉴委员会评鉴。根据了解，本案之所以曝光，疑似是吴正富先前带家人出国旅行，私人行程却要求法官助理帮忙找旅行社订机票以及规划行程，被其他法官发现，最后司法院跟新竹地院接获讯息之后，当天就成立调查小组，陆续对吴正富以及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以及了解，结果发现吴正富确实不当要求法官助理处理私人事务。新竹地院已经在6月28号将2名法官助理调到其他单位。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今天发布2019年全球百大企业总市值为21兆美元，再度创下历史新高，但是成长的速度趋缓，跟去年增幅15%相比，今年则只有增加5%。至于台湾唯一进榜的台积电，今年以市值2060亿美元，大约台币6兆4684亿，排行第37名，相较于去年排名第23名下滑了14名，市值也比去年减少大约140亿美元，大约台币4396亿，减幅6.3%。今年美国共有54家企业入榜，家数跟去年相同，企业总市值大约13.3兆美元，约台币417.62兆，占全球百大企业市值63%。大中华区包含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有15家企业进榜，欧洲则有20家企业进榜。2019年全球前10大市值企业由科技业以及电子商务产业主导，依序是微软、苹果、亚马逊、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波克夏海瑟威以及 Facebook、 阿里巴巴、腾讯、交生、艾克森美孚。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反映工业生产增减变动速度的7月工业增加值，年增率大幅下滑到4.8%，比6月下滑1.5个百分点，不但低于预估，也创下2002年3月以来的最低值。以行业来看，拖累工业成长的仍然是汽车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4个月负成长，7月年减4.4%，降幅扩大1.9个百分点。 今天公布的数据当中，七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增7.6%，也低于预估值的8.6%，是今年四月以来的低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65点，来到1042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440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198点，来到20653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4点，成为1939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7点，成为281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94点，涨幅1.06%，来到899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18点，来到2539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点，成为3151点。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今天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花莲县纵谷跟台东县是可能出现36度高温的黄色灯号。气象局也发布了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屏东县已经有豪雨发生，台南地区也有大雨，今天高雄、屏东地区还是不排除有局部大雨发生。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不让便便陪我过夜，嘿嘿，我的绝招是 AB 先菌素，它含有满满雷特氏B菌、膳食纤维及多种分解酵素，还我一身新鲜。AB 先菌素全台康氏美及网络商城热卖中。 是你想多了，快把自己放过了，难受的滋味你尝。 田雅获全新专辑，首播主打 On Hero， 8月13全面发行。On Hero 签唱会8月18下午1点，台北红楼前广场，详情请洽官方粉丝专页。大鹏制作。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亚诺娜，美感与智慧科技的旅行箱工艺，用专利设计的避震弹簧轮，安全装载你的每一段幸福旅程。请上网搜寻你的时光旅行箱，亚诺娜 Airwana。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曾沛慈。 我们的爱情怎么能这样？睡在一起却像邻居，不想。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It's sad we're not together, but I wish happiness for you. I know we said forever, love don't always make it through. Sometimes even the good things get lost along the way. We opened up the same book but found a different page. Cause honestly your loyalties, insecurities and priorities ain't the same. For harmony it's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I wish you well, I wish you well. wish you well.2:09，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今天第一个小时呢，哥哥不在家，去外面出个差，但是3点钟哥哥会回来，不止回来，他还会哥哥带着玛吉弟弟回来。上陈轩说的蛮好的，哥哥出差去要外带 Maggi 回来。Wish you well， 希望你好，来自 Scala， 再加上了 Becky Hill。来到了2019年8月14号星期三，今天是我一个好姐妹的生日。然后我们这一群姐妹的人数其实也没有很多，但特色就是我们都是阿姨了，但我们都没有结婚，在那个单身的同温层过得非常开心。但今天这个寿星呢，他即将要成为就是我们这个群当中率先要去结婚的那一位，托他的福。因为你知道，开始你知道新娘新郎很多事情要忙，当你决定要结婚之后，你要办婚礼吗？你要办在哪呢？你要分开吗？有一场是给爸妈开心的，有一场是跟朋友开心的，就有很多的想法。托他的福，我可能会经历，这已经是明年的事情了啦，我可能会经历我人生第一场冲绳婚礼吗？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I'm trash and you can easily replace me. Tell me that I'm strung out, wasted on a daily. Probably cause there's no one around me numbing all my pain. Probably cause there's no umbrella to shield me from all the rain. Probably because you're the one playing the mind game. You hate me because I don't let you play the mind game. They give me migraines and damage my brain. Date me, break me, easily replace me. Hopefully you see it clear, hopefully it's HD. Bet you wonder why the last few months I've been spacey. In your head I sing. 这几年呢，感觉就是海外婚礼蛮盛行的，尤其可能越来越多人选择，所以有很多的那种业务包套，就是都帮你穿本本，你都去咨询这样子，然后就到当地开心的美美的教堂，然后简单的人数开心的度过一个下午这样。但是也是因为朋友去咨询了海外婚礼，我才知道就连海外婚礼很多的妹妹嘎嘎，因为可能热门景点热门的时期，当然那个教堂就是非常非常的满，所以你要赶快抢时间。再来就是那你要几月出发呢？很多人想要当漂亮的可能6月新娘，或是5月，那个时候天气就是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但又有说啊，那时候如果遇到阴天照片又不漂亮啊，如果你是暑假去可能机会比较大，那个天气比较好，可是可能又会太热。天哪，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me. Tell me how you hate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艾丽高登的 Hate Me。 因为今天第一个小时圣妹妹在家，所以在今天早上刷牙，想说那第一个小时就是很想跟大家聊天啊，要聊什么嘞？要聊什么嘞？你有想跟我聊什么吗？歌曲呢叫做错觉。之前网络上是不是都会说什么人生三大错觉啊？三大错觉是哪三大？会不会难得我在家，然后我也会接到诈骗电话？我看看。嗨，你好。 玛丽，你好。 你是？ 还在想先生。 还在想先生。还在想这件事来跟我聊天的吗？ 当然啦、 啊。那你要跟我聊什么？ 你上次去参加那个台语的那个比赛怎样啊？ 哦，你说那个台语的节目吗？ 嗯， 因为我们上一次录影刚好是预计在星期五，就是台风来的那一天，然后后来就延后录影，所以我们下个礼拜才会去录那个台语的节目。 台语的节目就对了。 嘿，你台语跟我练等。 算标准啦， 算标准。安尼我考你一个水果。 哦， 你敢知影草莓要安怎讲？ 草莓。 嘿。 迄个 红红一点一点的草莓，迄个是做 berry 要安怎讲咧？ 迄个，这个问题后盖开会再去讨论。 好，我等你后礼拜来跟我讲草莓在伊要安怎讲。 这个真的是。 哎、欸，这个真的是没有 特别去查，对啊。 可是好像可能真的会讲草莓的长辈，你问他，他们就可以回答得出来，很厉害。 超，考到我了。 不要紧，我那是无看那个 YouTube， 我嘛唔知草莓要哪讲。 啊，然后你知道怎么讲？ 我知道啊，我知道。你现在就要知道吗？ 好啊，当然好啊。 我记得叫做气魄，就是那个中文字会写成刺坡，刺掉一个气魄。 我是气坡 气泡是另一种，是另一种就是可以吃的水果、欸、 是什么？ 就是气泡，就是好像就是几粒几粒几粒几粒，那个就是小时候都会去摘来吃啊，气泡啊，有没有？就好像是那种 你说很像很小，然后可是是红色的蓝莓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是叫做气泡啊。 那个我连中文叫什么都想不出来。 应该草莓。 但是我看那个， 我再问一下，下个礼拜的时候，我还是说有机会，我再打，如果有正确的，比较正确的，我再打电话进来。 好哟，等你哟。 好 ，OK， 拜拜。 拜拜。 拜拜。 传说呢，高雄人的台语比较好。高雄人，你知道他，因为他刚没有听节目。高雄人，你知道草莓？ 我听啊。 那我问你，长颈鹿。 麒麟鹿。再来啊！ 方向盘，方向盘。 韩道鲁，日文好不好？拜托哎。 那你自己有没有手头有几个？就是你觉得？反正要跟人家尬台语的时候要颠出来的。牙套你会讲吗？有牙套吗？ 台语这种代志哦，这是咱无平常是无安尼提出来，底下当做炫技。 刚刚无牙套的台语呢？而且 I have a question。 牙套， 你说东山鸭头？ 东山鸭头是 而且牙齿是脆 key 啊，没有牙。 牙 给也不是牙吧？I have a question. Question， 你发音你都业配过 Q T I B C 了，发音还那么烂。 不好意思，你再念一次。 Question， 你他说那个音都没给。Question， 一个老兵 怎么样？ 你现在手上戴的那个是你加入了智慧型手表的行列吗？ 不是，你们公司有一个很爱乱买东西的人。他昨天就我要下班前突然跟我说我买了新款，这旧款你拿去戴戴看，测你的那个，就是 测你的 我们之前 战斗指数， 随时要那个有没有当后备军人，就是测，他说可以测睡眠品质啊， 对对对对， 心跳跟步走路几步。怎么可能？ 等一下，等一下， 今天早上一大早就一两千步呢？ 你有在需要测睡眠指数的吗？你睡觉睡得跟什么一样？ 什么呢？ 就是我说你都有 仿佛我们两个睡过，轻拍。 我的意思说你都有规律睡眠的人，你测。 但是我很浅眠 哦。 大家好，我是艾丽。 我有时候听到那个闭塞的声音，可能也知道是艾丽。 对，所以我就想说，但是我就是昨天回去睡觉没有带。不要让他听到，他没有来上班吧？ 所以你那个会连到手机里面，会侦测进去？ 还没有那个连过去，因为他想先让我戴戴看，我能不能适应这个东西。因为我手上是没有东西的人。 哦，了解了解。 所以我会觉得阿仔厉害喂。 阿仔中文你要怎么说呢？ 玉足。 那不是乌珠吗？哦，那是日文。 乌珠是日文。 忧郁、玉足、乌珠。 阿仔的。 阿仔是很烦躁吧？嗯。烦躁跟玉足、忧郁是不一样的。 我跟你讲，我现在代志咱就是爱动作差不多艺术的吼。 你讲小时候我们学过一篇文章叫做《差不多先生》，就是在告诉我们不可以当差不多先生。 小时候有这篇文章啊，我只念过止玉。 止玉， 嗯。 子玉，不是， 差点把他本名讲出来了。 对，我想说子玉，他现在又不在。 子玉你没有念过哦，我觉得你 那一篇文章是内容是什么？ 我觉得你需要接口音让大家告诉你这个故事。你全部人都是你国文小老师啊！我告诉你， 子玉，你们在讲什么啊？ 子玉简单来说就是，见为支柱，见为支柱， 见为就是我支柱，我支柱，我知道啊。 你柱柱姐哦， 我知道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指头就手指头有一个本来只有一个小小的伤，然后他就不理会他，就把它放着，后来就变成很严重的伤口，然后意思就是说 蜂窝性组织炎嘛， 可能以前没有这个名词，就反正就是事情刚开始发生的时候，你不要不把它当一回事，就是要很仔细的去对待这件事，将来才不会惹出大事情。 哎，我觉得我小时候没有学过这一篇呢， 毕竟我都六十了。所以我们 年代是有点差，你是国立殡仪馆哦， 我们年代有点差异。 Baby， 你知道爱是什么吗 ？Craig David， When you know what love is。有人在 App 上问眼睫毛台语呢？哇塞，马甲门。待てね。 静别放送。 音乐大师久石让。与新日本爱乐世界梦幻交响乐团首度问世，宫崎骏经典《神隐少女交响组曲》。久石让《神隐少女交响组曲》。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渴望备受礼遇，成为众人簇拥的焦点吗？中华兵士耀武扬威，入主1819年式 E Class 及 S Class 全车系，独享5年或50,000公里顶级保养套装，购车领牌再享 Ferragamo 礼物卡，优惠详情请洽中华兵士全台展示中心。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Elsa. I'm 7 years old. I like swimming, playing violin, and learning English. In my future, I want to be a cool police officer. 我是 Elsa 妈妈。有别于传统学习方法，大脑地图让 Elsa 爱上英文阅读，对口语表达也更有自信。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好热哦，我快要融化了， 快来冰雪奇缘动一动。 冰雪奇缘 2019暑假全台唯一动力式雪景乐园，冰宫里有旋转木马、魔法咖啡杯、极地小火车、冰雕溜滑梯、极地打雪仗。 即日起至9月15号，玉城新创中心展出，捷运后山皮站4号出口。 自从用了宝冠雅，宝宝好乖呀。 你哟， 来自瑞典的宝冠雅益生菌，由母乳筛选的专利原生菌株，能帮助消化、调整体质，全球第一个低抑剂型的益生菌产品，安全简单，方便使用。 爸爸，你也要乖。 是啊，还有定剂，成人也可以服用哦。 全台诊所、门前药局以及医院信医、维康都买得到哦。 选择生命的第一株好菌，宝冠雅益生菌。 大丈夫扛起了宇宙离别的呵护，在面对生活中的磨难与低潮时，对自己说声逮着不 Super Moment 的心灵加油站，大丈夫超热血香港天团 Super Moment 首张国语专辑《无尽》8月2日发行。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 时间来到2点半，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今天呢，哥哥第一个小时出差，但是3点会外带 Maggie 回来。然后今天一开始原本也不是预计要跟大家聊台语，但不知不觉就往台语那个方向去了。大家开始互考，比如说人在 App 上问说：“那你知道那个门槛的台语要怎么念吗？”我想说：“门槛，那个坎子吗？”然后我就心想说：“天哪！有时候就算你会常常讲那个台语，可是你要讲坎子啊，它其实也不是门槛，但它中文是什么呢？”然后大家开始会就是很好心的告诉我说：“哎，那门槛的那个。”要怎么念，可是因为 App 它毕竟还是用看的嘛，它没有办法要听的，所以大家会打出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字，然后你看每个人打的字或是每个人打的注音，你就会念出不一样的发音，就蛮妙的。有人说门槛叫做户灯，有人叫后丁，有人打后丁，怎么会有山东腔的感觉，那个门槛后丁。When we thought that we couldn't get higher, things started looking down. I look at you and you look at me like nothing but strangers now. Two kids with their hearts on fire, don't let it burn us out. Think about what you believe in now. Am I someone you cannot live without? Cause I know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Yeah, come on, let's turn this all around. Bring it all back to the bar. The Chainsmokers 再加上了 B.B. Rexha 这首 Call You Mine。上次呢，记得也有跟哥哥聊到，我也忘了是在哥哥妹妹有一次聊，还是在马克信箱聊。 就在聊说这个 AV 帝王 Netflix 新上架的影集八集嘛，然后山田孝之演的 AV 帝王在讲，那算90年代吗？是什么时候？一个 AV 导演就是在拍他的故事，然后就说这个最好是自己一个人看，或跟伴侣看，跟家人看会有点尴尬。昨天呢晚上我又想说，还是就是大家讨论这么热烈，把它讲成这样子，我是不是应该来看一下 AV 帝王呢？但因为昨天刚好我来日本台在播他翻什么啊，三年 A 班当人质吗，就是菅田，哇他们现在名字越来越难记，菅田将晖的新日剧。我就犹豫了一下，想说好，反正就是 AV 帝王随时都能看嘛，我竟然刚好转到了三年 A 班，我就先来看三年 A 班好了。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看的是重播，好像半夜2点多吧，我在那边看，看到一半，那我后面的门突然打开，苏小姐半夜突然起床上厕所，吓死我！我心想说，要是她开门出来看到我在看 AV 帝王，哦，那真的是尴尬，尴尬，无法解释。还有当时的画面呢，就是三年 A 班的导师在教室里面跟大家很凶的，好像在上课一样，很 peace， 非常和平的画面。 与你在一起，总觉得浪费时间，分分秒秒想演。的我睁不开双眼，红色的墙把我拉入无尽的轮回，山地沉入大海，在真空的梦里星星睡睡，我的灵魂被锁在你温柔的牢笼，日复一日想逃开，却把心流浪街头，于是我们成为 八的浪费时间，欢迎你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跟我们一起浪费时间。有的时候可以找到一个跟你频率相近的人一起浪费时间，是非常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嗨，你好。 你好。 你是？ 我是花样男子。 什么男子？ 我是花样男主啦。 花样男子怎样？ 今嘛什么都可以聊哟。 嗯，不一定。 哦，好吧，没有，我想要介绍推荐欧马克的读书会。 哦， 你在吗？ 好， 就是上了几次的心得。 嗯， 我觉得就是很不错。 嗯， 就是马克都每次都很持续的，就是准时的开播，然后一直很认真在做。 嗯， 读书会这件事。 嗯， 所以我也想要推荐给其他人，就是有空可以礼拜一的时候9点半一起。在 YouTube 搜寻欧马克可以一起听， 礼拜一晚上9点半搜寻欧马克一起加入他的读书会。那我加入读书会要准备什么吗？一颗开放的心这样。 他现在自己有在准备的那个书是那个书名是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这本书，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先准备了这本书，然后可以跟他一起读这样子。他目前他上课他的方式是他就是很专心的 就是念书念一段念一段，然后跟我们分享一点分享一点这样。 啊， 对，我觉得还不错 的。 然后我还有个地方要跟就是马克就是道歉回忏悔的是，他之前说他上个礼拜有一个事件是这样子的啊，上个礼拜的时候他读书会的进度，因为我觉得状况很不错，我就下面打说哎呦今天就是进步有比之前超前很多这样子。可是马克爸爸那个时候当下马克觉得说那只是我在阐述说哦这是一件就是有进步的事情，可是马克爸爸看到的时候他就说他觉得那只是其他人在就是看他就是笑话之类的，就是觉得说啊这只是说啊大家只在看说你今天读到哪里啊，然后看他觉得好像只是看就是以玩笑的方式去看他这样子。 嗯， 可是我觉得就是没有澄清一下，真的就 是 真的没有这样。 嗯， 我真心觉得马克蛮棒的。 马克爸爸是真的马克爸爸吗？ 对，真的马克爸爸。 所以马克爸爸也有加入读书会， 他好像是他好像也有看的样子。 哦， 常常是说他跟马克说就是你看你看人家这样留言就是看你没有啦，就是跨立博还是加密的，就是换我那个时候很紧张。 马克是很聪明的大人了，我相信他是懂得调试的， 他真的是 发挥判断的， 他真的是很棒。好，大概就是这样子吧，没有其他事。恭喜玛丽成为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拜拜。你好， 你好，玛丽，我是 Away， 你好。 我一定要趁那个老爷不在的时候，赶快来调戏玛丽，所以我想说我一定要打进来。 你要怎么调戏我？ 我要那个诱拐你来我家吃烧肉。 吃烧肉？ 对，我要很正式的邀请，明年广成节的时候你来我家，我做烧肉给你吃。 Away，你说你要趁你老公不在家？ 没有啦，我说老爷不在家，是马克啦。 哦，老爷不在家，我想说你老公不在家。哎，阿威之前就是我们拍跟拍到你家第二集的主角，对不对？ 是，就是我。 我真的就是从拍完那一天到现在，我心里就是惦记着你，因为我觉得非常非常抱歉，因为我们自己的拖延病导致于那一支影片到现在迟迟无法上架。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就真的是去你家白吃白喝，然后说阿威我们要来拍片哦，赶快准备好料好人家，然后我们吃完就拍拍屁股离开？ 那就是职业来蹭饭的，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 不要这样，我们真的有要上架，只是我们还没找到后置的人。 没有关系，那我要先预约明年广成烧腊节要来我家吃烧肉，我会烤很好吃的烧肉，这是我招牌。 我真的就是一定会去，因为就是阿威是我们跟拍到你家第二支影片的主角，我们去他家有一天蹭饭吃，然后这个影片未来上架的时候大家可以锁定，因为他真的非常会做菜。 那一天真的都没有展现到实力，我不服，所以你要再来一次。 没有，不是说阿威在那支影片，我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拍成功，毕竟我是菜鸟，可是我真的希望我有把你的厨艺100分跟你100分的身材都有拍出来。 太不好意思， 两个人同时进入想象。 好啦，那就说定了，明年广成烧腊鸡。 好的，我会记得的。 还是你要做大场一点，你要变成就是我可以租一个场地，然后我们直接去那种就是很漂亮的厨房，然后我直接教怎么做烧肉也可以。 天哪，我会跟我的那个老板谈预算，我希望让他实现，成为我们一个小型的版剧活动。 对，我们清点叫烧肉节，我可以教大家做烧肉。 好开心哦，我觉得想哭，谢谢阿威。 好，很高兴可以打进来， 谢谢你。 好， 拜 拜。 阿威做菜真的非常好吃，那一天我们去他家吃那个寿喜烧，然后就他酱也调得好，然后里面放的肉、放的菇、放的菜，我知道我讲肉跟菇跟菜三个字非常随便，但是他就是弄得很好吃，然后旁边还有很多小菜都很好吃。 而且阿威是个大美女，身材之好，就是啊、哦，完美。哎、欸，所以如果因为我们刚刚如果真的这个料理教室成真，大家会想来玩嘛？但料理教室应该感觉人就不多，那个可能比玛丽电影院还要抢票抢的困难一点。但是欢迎大家，我们在广烧节一起来学做烧肉，哎、欸，很棒哎、欸。结果原本今天我自己心里笔记几个想聊的话题，没有一个有聊，但是我的话题都蛮无聊的。我今天原本要聊的第一个话题，是因为我今天刚好看到新闻，然后大家就在讲说，就是那个悠游卡最近超想，好像要推出那个绿色乖乖悠游卡，然后就有人说那个不是还没开始吗？怎么就有人可以买到可以偷跑？然后我就看到，就新闻趁机做了各式各样现在悠游卡的造型。我觉得绿色乖乖那个真的蛮可爱的，然后也有那种如果你是神奇宝贝的粉丝，它有那个神奇宝贝球，然后也有那种酒瓶造型的。苏小姐看到那个就很兴奋，然后就想说，悠游卡不就是一个有一张你就会一直固定用那一张的吗？你真的就是还会换吗？大家在用的悠游卡是什么造型呢？这是原本我想问问大家，就你的悠游卡长怎样？很无聊。第二个问题好像是想说，现在都已经八月中了，嗯，虽然很多在听节目的人也许是上班族，但其实就是还是会有一个知道现在是暑假的氛围，就想问问大家，目前为止你有没有一些开心的夏日回忆？但是这个主题我自己很慌张，因为我是一个负面思考王，就会觉得啊，会不会全世界人都没有开心的夏日回忆呢？严爵的李唐娜。然后第三个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哦，因为我是金鱼脑，趁现在马上全部丢出去，万一家人有一天没话题的时候，大家可以再提醒我说，哎、欸，可以聊这个。第三个话题呢，就是原本想聊说，男人是不是真的都没有朋友？因为我就觉得，哎、欸，好像常常听到就是谁说，哦，就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男朋友真的是没朋友哎、欸，然后就是什么周末都在家打电动，不然要跟我干嘛？然后他说，你知道吗？我老公真的没朋友。然后之前听都会觉得说，好像是一个一个个案，他们就刚好遇到了一个没有朋友的男性。后来发现好像不是啊，这是不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就是男生他真的没什么朋友，因为我想想我身边的人，诶，比如说像哥哥欧马克，他也真的没有朋友。进歌进去歌 下了几年的雨，你曾经有感到彷徨无助觉得过不去的时候吗？田雅霍想借由 Unhero 这首歌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难以突破的心魔，但记得不用成为谁的英雄，只需要做自己的主角。 是你想多了，快把自己放过了，难受的滋味你尝过了，别让挫折在你心里藏多了，谁也无法少给你一份。 Go out and fly， 都想着 让 Unhero 告诉你，无论如何你都不是自己一个人。 是你想多了，快把自己放过了，难受的滋味你尝过了，别让挫折在你心里藏多了，谁也无法。 田雅霍全新专辑 Unhero 勇敢推荐首播主打 Unhero。 哦，上次被环保局开了一张未使用专用垃圾袋的罚单，说如果不服要在接到处分书第二天起30天内提起诉愿，现在快要过期了啦。 诶，你不是要去诉愿吗？ 可是我不会写诉愿书啊。 还不简单，到台北市政府法务局的网站点选线上服务，利用线上声明诉愿功能，先向法务局声明诉愿，然后在30天内把诉愿书补送到环保局及法务局就好了啦。 真的吗？我来试试看。 你看，这线上服务还可以线上申请陈述意见、言辞辩论、调阅案卷、视讯诉愿服务，还有案件进度查询，连诉愿书范本都有哦。 当您对台北市政府所属各级机关的行政处分不服，认为合法权益或利益受到损害时，可以向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起诉愿。详情请上台北市政府法务局网站或拨打1999查询。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萧煌奇主演音乐爱情故事《遇见自己》，想知道萧煌奇如何在音乐中找到自己，永不放弃的走唱人生？表演工作坊献给怀抱梦想的各位，8月23-25号，国家戏剧院，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航行太空，行太空，是 吴青峰荣兵单曲《太空》。 我的窗口潮汐随风。 吴青峰首张个人专辑《太空人》，8月9号开始预购，环球。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香港的 Super Moment， 带着首张国语专辑《无尽》来到飞碟电台， 本周六晚上6点，请锁定 UFO Star 聊天室。 大家好，我是品冠。 你是我认定的天度，平淡日子半糖也满足。你是我的珍珠，在我掌心捧住，为你心动片刻不由自主。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随堂考， 我们又来飞碟随堂考了，不得了不得了。我们要问你的问题是，请问你知道911他们登上高雄巨蛋的演出时间吗？如果你知道他们要登上高雄巨蛋的时间，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2363-9955，只要告诉我们时间。你知道这一次随堂考要送你什么吗？就是要送你2张演唱会的门票，太棒了吧！ 感受 beautiful， 听着我的乡村 hip hop， 让猴仔带你回家。You are my love country lady girl， 你那秀美听歌秀美有泪，我来做 DJ。你是长盘我是长针，两人永远连做伙。你那秀美跳舞秀美学起，啥咪我拢会。有酒有醋，总是挂你红脸膜。 海岸，我天边的人啊，比恁家灯哥哥较大。我音乐听上大声，开砖头我上 hip hop， 伫这我死的话就甲你骂。听讲你大砖头伊使，我大滴砖袂袂使，为着爱你扛条路，我一工嘛徛几啊摆。讲你上爱坐落来，我牛车嘛改一台，我改甲连牛拢会跳起来。 嘻哈庄脚琴周一再加上了黄璐、子音、露露的合作，合作。合唱合作也对，恭喜幸运儿得到了九一一高雄巨蛋的演唱会门票，时间就在这个星期六8月17。像呢，有个朋友来询问 RL， 他说是不是北部人都一定要有悠游卡，在南部我都不知道悠游卡可以干嘛，便利商店的悠游卡好多哦，啊都没有人买。悠游卡真的蛮好用的，便利商店可以哔哔，公车可以哔哔，捷运可以哔哔，然后搭计程车也可以哔哔。 放心太空，心太空是你在怂恿。 2点56分，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现在先为你送上来自吴青峰的作品太空。 回首有行踪，是你在舞动，我有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我的窗口潮汐随风翻涌，你的举动当是水中黑洞，现实的梦你怎不痒不痛，不见我困窘末世中漂流。航行太空，行太空是你在怂恿，我有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有行踪，是你在舞动，我有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 徐徐的微风，茶本净，回归根本的纯净，有机验证，无咖啡因，无热量，无香料，金车茶本净，有机洋甘菊茶，南非绿博士茶，你值得被疗愈一下。 空中歌剧院果陀剧场接送情。 你好，我是郎祖云。时代一直在变迁，我们是否能够留住每一道永恒？你也有想守护的人吗？跨越时间，超越亲情、友情、爱情的不变情感。 由顾宝明、郎祖筠主演的舞台剧《接送情》演绎至今4个年头，感动两岸数万人。最动人的爱情不一定是终身相许，日常陪伴才是长情的告白。一世缘能有几段情，让人如此深刻？原来一接一送之间，接送的也是人生。随着每一里程，承载最深的爱与思念。9月6号到8号，国家戏剧院温暖上演，欢迎走入剧场，并上飞碟脸书回答问题， 就有机会获得名牌专柜口红笔。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Do you remember？ 你是否 Do you remember？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高雄市长韩国瑜日前指出，上任后就没有再打过麻将，遭到民进党高雄市议员林志宏透过脸书抛出照片打脸，照片显示韩国瑜在牌桌上。韩国瑜的妻子李嘉芬今天回应证实，在场的的确是子女韩冰还有韩天，另外一位则是立委许淑华跟她的男朋友。李嘉芬说，那边是一个度假村，大家只是好玩一下而已，吃吃东西，不知道被偷拍了。李嘉芬说，照片上还有一人是许淑华的男朋友，打电话的是我的小孩，就是大人跟小孩玩儿，小孩子不会玩，一圈两圈就玩不下去，后来大家就散了，那一次是放松刚选举完。而他也证实，另外一个是韩天，我儿子。李嘉芬说，就是大家度假好玩而已。周刊爆料，前驻德国汉堡办事处处长沈文强因为性骚扰女部署惩处申诫，被认为是惩罚太轻。外交部在今天表示，调查结果经过双方当事人确认是不当文字讯息跟电话骚扰，没有不当肢体接触，在经过申评会以及考机会，依照比例原则评议跟处分，强调并没有所谓官官相护轻轻放下的情形。沈文强在被记申诫之后调回台湾，目前在外交部国际传播司担任总领事。周刊报道指出，沈文强的叔叔是现任的经济部长沈荣津。沈荣津办公室今天发出声明表示，是媒体昨天询问之后才知道有这件事。他说，身为公务人员不应该违法乱纪，更不会徇私护短。至于相关的案情以及后续的处分，属于外交部的权责，自己不可能介入，一切依法办理。美国原定9月1号开始对剩余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但是昨天决定延后，激励美股大涨。不过瑞银集团认为，新关税延后实施不代表贸易磋商有所进展，而是摩擦的增温。预期美国联准会为了解决利率倒挂的问题，美国在明年3月前仍将降息3码。如果美国全面调高中国商品关税到25%，降息的空间更大。瑞银指出，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并没有明显改善，瑞银认为美中贸易战的摩擦再次升级。此外，近期中国企业陆续公布2季度财报，但因为人民币走贬，瑞银因此下调对中国今明年获利成长的预测，大约3到4个百分点，分别降到9%以及7%。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99点，来到20655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2点，成为1938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1点，成为280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64点，成为8967点。香港证指数上涨58点，来到2533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目前平盘，成为3146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65点，来到1042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440亿。美国宣布对中国部分商品延后实施关税，激励美股四大指数强弹。台股跟进，今天在台积电开盘大涨6元，大力光也飙涨5%的带动下，指数开盘跳空上涨81点。在电子、金融、传产三大族群齐涨下，指数一度站上了10500点的关卡。不过急涨之后，投资人追价意愿不高，加上观光等传产股走跌拖累下，涨幅收敛。台风科罗莎朝着日本而去，日本气象厅指出，科罗莎会以缓慢的速度席卷日本西部地区，数以百万计结束盂兰盆节准备收假从家乡返回大城市的旅客预计将会受到影响。日本航空公司今天取消62个往返南部多座机场的国内航班，往返宫崎机场以及种子岛机场的所有航班，以及安美大岛机场部分航班取消。全日空也取消了34个飞往宫崎机场的航班。科罗莎预计明天登陆，日航跟全日空表示，稍后将决定明天会取消多少航班。 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今天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花莲县纵谷以及台东县为可能出现36度高温的黄色灯号。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屏东县已经有豪雨发生，台南地区也有大雨，而今天高雄、屏东地区还是不排除会有局部大雨发生。今天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局部大雨，东南部地区以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31到35度，中部、南部以及澎湖地区都是29到32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2019云林海洋音乐季将于8月17、18日在四湖乡三条轮海水浴场举办，有流行歌手孙盛希、J 上、知名 DJ 及街头艺人等演出，还有一零名模的时尚泳装秀及在地美食，精彩活动整天不间断。2019云林海洋音乐季邀请您一同来看见云林夏日海洋之美。以上广告由云林县政府提供。 随着年龄增长，皱纹斑点越来越多，守龄肌的你今天也好好保养了吗？让我们来听听朵茉莉蔻的爱用者孙翠凤老师怎么说。 你也跟我同款有好好保养吗？无论几岁，不管老无闲，每一天早上重要的功课就是 来自日本熊本抗老品牌朵茉莉蔻，全系列八瓶都能淡化细纹， 你也要开始用哦。 专柜等级抗老保养品朵茉莉蔻，运费198元即可体验全系列3日试用套组，100%日本品质，立即来电申请试用，0800-866-866， 中原普渡拜甜甜大赚钱，传爱滋味黑八宝薏仁宝牛奶花生摕来倒。阿乐阿乐透，财神拢会到哦。 我是歌手郑英生。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One match 的队， 有马克， 有。好，今天呢，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下午的3:08，我们今天现场就是要欢迎这位已经不是弟弟的马吉弟弟。Hi Andrew Chow， Yo What's up？ 我是马吉弟弟。 Yo What's up？ 哦，你是玛丽， 我是玛丽。反正大家刚刚知道我是玛丽了。 其实马吉弟弟已经在这一张新的专辑正式发行日是什么时候？ 正式发行是8月10号， 8月10号，好新啊！ 对，然后今天就是我的那个发表会， 哇、嗯！ 今天晚上就是 今天晚上 正式发行8月10号，那为什么我觉得很久之前我就有在 Apple Music 看到啦？啊、 我们有一直，其实我们从 一首一首发， 6月有在一首一首发，然后是最近才发完，所以现在就是在数位平台什么的都有， 是完整的 完整的10首歌 哦。Yeah. 我就想说，感觉 因为广播女神其实，在电视节目上已经先遇过马吉了， 而且我昨天跟我朋友说，哦，今天那个马吉迪要来电台，他还说 莫启迪发新专辑、我怎么会不知道、然后就想说哎、还是就是最近你的那个宣传就是很低调式的宣传、 其实对，如果你有在关注他的话，他不低调啊， 我只知道你拿 Switch 回家 对这一件事情真的是，因为你知道我们也都上过那个节目， 对， 我们表现非常差， 真假，我也是觉得运气很好啦、我也是猜一猜，你也看到啊、我就是那个牙刷那一体，我就是完全就是用怎么说，就是、 直觉， 直觉去猜的。嗯，如果那个没打到就没有， 就没有 switch 了。 对、 真的是很好，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哥哥妹妹有意思，就是 Maggie 弟弟 Andrew 会来，然后呢带来他的最新专辑，然后也跟我们一起听听，分享一下他的音乐之路。那另外呢，如果今天晚上你想要去参加这个发表会，大家一般人是可以去的吗？ 可以， 可以。 然后是。就是因为是12点，它是夜店，所以是要满18岁、然后要穿对的衣服， 对的衣服是， 就至少你不要穿短裤跟凉 鞋，就不能穿 拖鞋啊，对啊，好，男生请穿长裤跟至少球鞋，有把脚趾头盖住的，所以今天晚上我要。暌违已久的， 真的假的？ 前进夜店， 不会啦，不会太久，因为发表就是它还是算是一个发表会，所以不是它跟我平常的 DJ show 是比较短一点，算比较短。 没有，暌违已久的意思呢，就是我很久没有去了， 我知道， 他只是想去走跳吗？ 对。那我意思是说，你去就是看我一下，也不会待太久啦，也不是那种。 他可能希望你久一点，因为他就是很。久没有出去走跳，就一下就结束，他会很空虚、 真的吗？可以啊，你可以继续待着啊，继续玩到半夜，那个3、4、5、6、7都 OK 啊。 好的，今天晚上大家可以去 Omni， 就是以前的 Luxy， 然后看到 Andrew 的表演呢。表演呢，从表定12点开始吧，发表会12点开始、好，我们一开始呢，今天的这一张专辑叫做《发浪》。 对， 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发浪》，你来跟我们讲讲《发浪》这首歌。其实，虽然。编曲很新、可是同时又让我有点带回到那个 break beat 是故意的， 对的那种感觉，很90的感觉。跟我们解释 一 下， 我 一 开始的那个状就是的那个概念，就是我想要做，就是有点像是致敬音浪这首歌、然后我想要做一个现代版啊，然后但是当然是要加我们自己的味道，加上因为有 Wacky Boys 的 feat，所以就是也要加一点 Wacky Boys 的味道里面。 然后，所以大家你仔细的听，你可以把那个音浪的词唱进去，对不对？噔噔噔 噔噔噔，就是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对 啊，会有这种感觉。 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发浪。 对。 我想知道那个时候是谁决定谁可以唱，就是不晃，就谁可以就是有那个比较黄立行的歌词部分，你们是怎么决定的？ 你说谁要唱吗？ 对， 就我一定就是我唱啊，因为要抓到那个感觉蛮重要的，对啊。 好，这一次就是跟反骨一起合作，然后其实我之前遇到Andrew 的时候呢，是一个很巧很巧很巧的场合，就是有一个厂商发我录音，然后呢就约了一个录音室，然后这个录音室呢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一间录音室，然后 有点像仙人跳的局， 而且他就在民宅当中， 对， 然后我就 这个有另外一个阿姨就是上楼，因为他们就是有那个管制嘛，就上楼以后我就跟着一起上去，然后上去了以后呢，我就都没有按电铃，然后就直接想说这一间我就开门，开门进去以后呢，就看到两个美女坐在那边，然后我想说，然后他们也很惊讶说为什么有奇怪人闯进来， 那个门就没有锁吗？ 没有，他们门没有锁啊， 门没有，那天没有锁，对， 好，然后我就进去了以后，然后他们说你是我是来配音的，他说因为客户也还没有到，然后后来说好那你就先进去那个等一下，然后一进去一开门进去发现我是马吉弟弟， 你没有马上抬头想说是一个整人节目吗？ 很妙欸，然后就马吉弟他在那时候就在弄自己的新专辑的东西嘛， 这样让我听起来好不专业 就我觉得很妙，然后遇到了以后才开始就是聊天说其实我们之前在这个地方就见过，那个时候他还带他在玩那个 八点的时候，晚上八点， 对，夜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几年，2015、2016年忘记了， 也就是刚开始 DJ， 然后想就是刚开始刚回来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还带他 Ableton Live， 然后在那边玩他的那个新东西。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这张专辑你又加了一些什么东西进去呢？ 哇、wow, ，So 在编曲方面，我就是做了十首歌，因为我想要让大家知道，就是我是认真的，认真来的，然后表演方面，我也是加很多影像，video 的部分，所以我想要让我的表演就是不只是一个唱歌的部分，还有一些就是整个秀的概念，就是会有很多视觉看到的 lighting 很丰富的样子。 之前呢，就是在听你讲的时候，也是就是对于那个 MV 的女主角、女生、男生，然后那个也都很讲究，就是要选了很久这样子。 对，就是之前可能几年前只在乎做音乐但是现在做完的音乐就发现其实 很其他都很重要， 有很多包括 MV。那这一次我们拍完了，我们刚拍完那个反骨的发浪这首歌的 MV，然后它快要出了，然后非常的幽默，非常的酷，我觉得效果应该是会很好， 就是刚刚我们听到发浪， 对，我很期待就是这个影片， 所以那个幽默是不分男女老少看了都可以会心一笑吗？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这个我觉得潜力很大， 有自信， 对， 也就是 我很期待， 也就是那天去了以后呢，然后才知道说原来 Andrew 跟反骨很熟，你们是怎么 真的？ 对，你们是怎么搭上线的 啊？我们好像4、5年前就开始一起写歌了。我们第一首歌大概4年前发，然后从那时候到现在就是一直都有在一起发歌。 那时候一起玩的第一首是哪一首啊？ 第一首叫做《决战光明顶》 那一首的时候就已经是。 那是 帮他做的 ，OK OK。然后那怎么认识的呢？ 怎么认识？之前我很喜欢一个 YouTube 的频道，叫做 Epic Rap Battles of History。或者他们会做一个 Rap Battle。然后是找一些就是曾经历史中的很有名的人来 rap，然后他们是模仿他们，我觉得很酷。然后我就那时候找 One Game。然后是跟他们讲说，这个很酷，我们应该做一个台湾版。所以我们就做了一集。然后酷轩那时候看到就来找我说，我们就来 一起 合作 做个歌。我说 OK， 好啊。然后跟他们做了《决战光明顶》，觉得很好玩，因为录他们，我记得我录他们那天就是。录了一整天，一直都在笑。可是我不太记得我们录了什么，我只记得就是一直在笑，很好笑， 就很快乐，就对了。 对， 好，所以就变朋友啊。变朋友之后呢，这个Wacky Boy， 其实现在很多 YouTuber 都开始有音乐作品。 对， 当然不二人选 Andrew 有帮他们做。对啊， 我帮蛮多的有在写，对。 好，我们现在呢，因为遭遇一点网络的问题， 原来如此， oh, no. 对啊，所以才没有歌啊。3:18，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 要不要接我的手机？ 哎、欸， 我们直接接你的热点， 你说网络接你手机，不是，我们 就直接接你手机播吗？ 对啊，直接播， 就是你有3.5mm 线，我们就直接接啊， 可以哦。然后我就要偷看，就是你里面有什么未发表的 demo 这样子。 哦，我这边有那个 MV， 新 MV。 China Blue 最新专辑《让水倒流》，推荐单曲《原本当初》。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冷气怎么自己开了？扫地机器人也自己动了？啊，连洗衣机也…… 老公，该不会是你在搞鬼吧？ 哈哈 ，LG 智慧家庭用手机就能远端操控全家电，即日起购买 LG WiFi 物联网智慧家电，好礼送不完哦！ 详情请上网搜寻 LG 智慧家庭联想节。 核藻糖胶是来自海中的多糖体，经教学医院人体临床实验研究发现，化疗期间辅助使用台湾小分子核藻糖胶，癌症疾病控制率可达92.8%。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02-2748-5897。 台东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哦，海洋 旅行台东三天两夜刚刚好。 纳罗湾大酒店暑假亲子旅游最佳首选，畅游台东体验深层海水水疗，绝对让你流连忘返。快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纳罗湾集团0800239888。 这工地做事骨力拍拼，大家休困时常常用粉来交杯。其实吃粉开支，人有年岁啊，身体也袂堪。想要戒烟，效果煞拢无戒好。好在家在，即马戒烟有人收听，戒烟政府有补助，会当领药啊，还佫有人打电话来关心佮提醒。 收听卖食烟，斗阵来戒烟。 0800-63-63-63。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Go Unique Suzuki， Suzuki 凉夏轻松购，好评再续。低头款、低月付，三万起轻松把车开回家。宁可选配原装进口多功能触控式萤幕，详情请洽各大经销商。Suzuki， 大家好，我是孔晨宇。 温馨一整夜的冷风，让舒服穿过冰冷的伤口。 就爱电影 UFO 3:22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是 Mark D D， 耶！ 排除万难， 排除万等一下，也许可能还会有一些问题，没有关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最新的发浪专辑当中，其实有跟人合唱的，像我们一开始听到发浪， 对， 也有一些其实是没有 vocal 的，对不对？ 对，没错，就是。算是在台湾比较少会遇到的一个 专辑类型，对， 没错。 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想要做这个样子？想要譬如说让大家真的喜欢上，比如说电子音乐，然后去听你的这些东西吗？ 因为我做歌，我不是跟风主流，我本来就是想要做我想要做的音乐，所以就。我想要做电音， 那、 啊、这我就做了。 嗯，嗯 那其实本来连西西的歌 都本来都没有要加进去、啊、就是刚好就是哎、欸、有就是他有空，然后我们就、哦、好那我们来试看看、嗯但是我很感谢就是有他，因为好像整张专辑成绩最高的就是、嗯、 啊真的吗？ 是不是因为有个还是容易有个点可以发出去吗？ 我觉得是这个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那首歌算是比较流行歌风格 style、嗯嗯、因为我其他的歌都是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是故意、嗯就是嗯、对就是没有那么流行啊、嗯、就是我不是往流行那个方向 去做的。 所以你一开始在做专辑的时候，你还是你那时候有想过要出整张的电音专辑吗？因为 yeah 有吗？ 本来的想法是十首歌全部都是电音， 对啊， 就是完全是电音， 要做就做到底， 就是完全的小众，对 对, 对。但是就是慢慢的方向，因为这是从一年前开始准备的，就慢慢的方向就是。就是遇到娄俊硕说，哎、欸，我们来写一首歌啊，说 OK、嗯、那我们也不能写电音，我们一定要饶舌啊，说 OK、嗯、就 OK 就变成加一首饶舌歌。 是， 然后就 Wacky Boy 说，哎、欸，我们来做一首歌，然后我们有拍一个很酷的 MV， 说、嗯、OK， 那我们概念是什么、嗯？然后我们想到说 OK， 我们就做一个像硬浪，但是我们就叫它发浪，嗯、然后就说、嗯、OK 好，然后就加了一个发浪，嗯，所以就慢慢这样子，就是一首 加进来。 对，一个一个加进来， 所以这一张专辑真的就是 Andrew 的发浪过程嘛，就是你遇到了谁的谁说来我们来合作一下， 遇到了你，然后你跳进来也说，哎、欸，其实 Andrew 我觉得可以怎么样，可能你也是会其中之一咯， 这么棒， 对啊， 就是遇到了，所以这一张专辑等于见证了你就是这一年来交的朋友，对，然后又跟他们合作的过程。现在我们才听到，就是刚刚也提到，就是跟这个罗俊硕对一起合作这个 Playboy。好，有发浪之外呢，这首歌是要玩到发大，跟我们说说这首歌吧。 OK， 所以发大就是英文的，喂， 那个 我可以， 应该是不能讲了，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 effed up 的意思，嗯、就是、发大了。嗯所以对对，最近很多人爱说这句，然后我觉得蛮好蛮实用的一句话、嗯、因为就是怎样你错了你怎么样 就是你完了 就对完蛋了 对完蛋了 就要发大了其实很好用你会自己发现、嗯、你们可以试试看看、嗯、使用这个词 可是原本的歌名叫做 Playboy 所以 Playboy 感觉起来就是他花花公子啊、嗯、可是后面的副标题又是玩到发大、 啊、 是、 哦、对所以他叫做 Playboy、嗯、然后他第一印象就是会让你想到花花公子这个东西、嗯、但是我们想要怎么说就是你以为会是这个题目、嗯、但是我们其实是讲到说我们把整个人生当成一个游戏、嗯、然后我们就是没在怕、嗯、然后就是要玩就玩大的、 哦 okay、 这样子的概念、嗯、所以就是 Playboy 的意思不是花花公子他是就是玩到发达 哦重点其实是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在玩 对 玩到尽兴的感觉 像歌词里面就是甚至不可以不要命、嗯、在历史中留下命这种就是、嗯、 要玩就玩大的 对 要发就要玩到发大了 发大了 但是玩到发大了你回到那个谐音就是你玩到完蛋了 就是玩对都没关系 哦、oh. 也说刚刚那个唱歌的部分、嗯、就是因为这我不想要这首歌只是一个一般的自夸歌 是 我们很屌我们很就是我们 superstar 我们玩得很疯这样子 对所以就是中间那个唱歌的部分就是一个女生针对一个女生说就是虽然我们很厉害我遇到你 就是我的防御变弱、哦、或者就是你就是打败了我的意思、嗯、就是进入你的游戏、嗯、就是我在我玩得很厉害，但我竟然被你玩了。 Oh, OK， 对， 对， 对，所以他就是有点转换在那边。 嗯，那虽然我很强，可是遇到你，我完全没有办法， 完蛋了， 对对对， 没有抵抗力， 就对， 一物克一物就是这样子。对，那这首歌里面其实仔细听，还是里面就是有那个很碎很碎的，有点 是有一点内容的， 对，然后有一点 drum and bass 的那种碎拍感的东西在里面。 啊，对对对， 现在呢，你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也欢迎你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 Maggie 弟弟，想要问 Andrew 的话呢，也欢迎可以把你的问题给留上来，或是你要直接用电话发问的话也是可以。 要玩就玩大的，你的人生就当然一直持续做音乐是蛮大的一个玩法，你还有做过一些挑战嘛，就是有些人爱玩大挑战，每次去高空弹跳啊，麻将我们打15000抵达，就你有真的是要玩大的，一件很疯狂的事吗？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算是玩大的，但是我以前都不敢坐云霄飞车，哦、但是我现在 敢了， 就是不只是敢，我就是想要做最恐怖的，哦、就越恐怖越好。 你说越高，然后就下来， 对，就是反而那种一般的我都没什么感觉。 所以你手也是可以伸起来，呜的那一种。 我想，我啊，就是会有一点想，嗯，就是。比如说我去那个新加坡的 Universal Studios、嗯、那边有一个很恐怖的一个叫做 Cylon 的云霄飞车、嗯、那个很恐怖，但是就感觉我坐在上面感觉真的是要发大了，就要死掉了，真的，我真的以为我要死掉了。 嗯，哎、欸、可是为什么你以前会不敢做，然后现在突然敢做了？那个关键点，那个 turning point 是吗？ 我真是不知道我怎么会，因为你呢，我现在29岁， 对， 所以其实要转换应该要更早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才转换。嗯， 所以你有记得你就是你要挑战说好，那我来坐看云霄飞车是哪一次你就坐上去了？ 我记得可能很多年前我就想说 OK， 我就坐那种最safe 的、 嗯、 最就是没有什么转圈圈，就是如果有转圈圈我就不 会晕，那个不行， 对、嗯、但是就 I don't know， 我就突然间有一天就可能就是因为要玩就玩大的这个概念吧我就觉得我都来了，我就是要感受到那种就是快要死掉的感觉、对， 然后坐着就着迷， 天哪，好玩大的、啊、我们今天呢就是发浪的 Maggie 弟弟，然后发行了最新的专辑，现在呢专辑已经问世了，然后大家也已经都可以听到了，接着下来会看到更多的 MV， 对不对？ 对，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期待的发浪的这个 MV、嗯、会很棒。 但刚刚你有说到啊，说现在这一张专辑里面的10首歌是跟孙盛希的合作表现最好、 yep. 啊，对， 那个表现你从哪里来的？你哪里看到那个表现最好？ 我们就是在排行榜里面，我其他的歌都没有上排行榜 哦，所以是这一首歌上了排行榜， 对，而且蛮高的耶，我蛮惊讶的，我是自己没有预测到这件事情。 我们就来听听，就是在整张的电音氛围当中，突然有一首 R&B， 对，最后当收尾， 对， 好，我们来听听跟西西的合作，这首歌叫做《Holding On》，我们。 守护曾经的梦，繁星般醒着，虽然从不是最闪烁那一刻，我像个只龙被推着。眼前是创世灰色，有多 手的失望在对着，什么才是对的，就算被说了没用，丢弃在人群之中，依然紧抓着初衷，熬过无数个黑夜，寻找着慰藉，可是最多早已毁灭，现实不停的改变，世界在倾斜，希望始终没有兑现， change my mindset, tell myself things are gonna be okay, but I know that nothing will ever be the same. 我想太轻轻重复着梦实现上的负荷，有多少个成败就挫折，不愿意输的，或许太渴望成功，却迷失在期望之中，有谁不曾忍过 麦吉迪有跟我们说，这一支 MV 也已经拍好了， 已经拍好了。那个谢刚刚导演帮我们拍，然后我觉得也是很酷，跟 Wacky Boys 是不同的酷。 Wacky Boys 应该感觉是好笑的， 就好笑，很幽默，感觉很呛。 那跟西西的这个，西西也有演吗？ 对，有、我们两个演。然后就是谢刚刚导演拍的是比较有一种气氛， 所以就意境式的，好像走来走去，然后到底要干嘛这样？ 就有暧昧氛围的东西吗？ 我们没有暧昧，但是很。其实也是有非常有趣，我先不漏梗， 不能破梗， 不能破梗，但是我也非常期待这个 MV 会出来，然后这个月会出来，大家期待。 所以八月份对马吉迪来说重要的月份，发了新专辑 ，MV 会一支一支的上架让大家看到。 其实就剩这两个了，发浪跟 Holding On 这两首歌发完就 没了， 就全，因为我已经发了。六或七个 MV 了，对，已经发完了， 就整张专辑都有了嘛。 对对， 这很厉害， 就只剩这两首，这个两首 MV 了。 好，那接着下来，当然就要就是跟大家说，那如果我没有看过之前的 MV， 对， 我要或是未来我要期待的话，我要去哪里看嘞？ 你可以到，你要看 MV 的话，就要到 YouTube 去看。那你要听歌也是可以到 YouTube 或者数位平台 Spotify、KKBox 什么的。然后如果想要看我的私人生活或者一些后面幕后花絮什么的，就是可以追踪我的 IG， 就是 IG 就是 Maggie 弟弟， 好，就是 Maggie 弟弟， 非常好找， 很好找， 对。 然后 YouTube 频道也是 Maggie 弟弟，也很好找， Facebook 粉丝团 也是 Maggie 弟弟， 都一样，都很好找。 那是不是重点今晚要去找你吗？ 啊，对， 就大家今晚满十八岁， 满十八岁，有长裤的。 有长裤是有多难？ 有包头包脚鞋子的男生，女生就没有这个限制啊。女生你要穿短裤、短裙、真理裤都可以。 开心就好。 Yes， 所以今天晚上发表会，那今天晚上发表会会唱几首歌？ 全部十首歌都会唱， 全部都会， 全部每一首歌，因为专辑发表会一定要的啊。 没有，有些人就 挑几首出来， 两三首就可以结束，就谢谢大家。 我觉得当然这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我每一首，因为我的专辑， 就说我们上礼拜不是也才去过 Bitches Seven， 是不是？我们也在那边看到他的发表会， 你说荧光绿的那个吗？ 对，我也去啊。 对啊， 那他是唱 EP 啊，那他里面好像是有四五首歌。嗯，那我的专辑是没有所说的 filler 的歌，所以我才没有就是一次全部发完，因为通常全部十首歌同时发可能会有两三个主打歌，然后其他的歌都是算是 filler 的歌，但我没有 filler 歌，我觉得每一首歌都是 每一首都是单曲，每一首都是 single， 每一首都是 single 的感觉，只是把十个 single 把它串在一起变成，所以我们是用单曲的方法去发，所以我觉得值得每一首歌都给大家听一听， 所以今天晚上就是大家 Ladies Night 要好好的放松一下的话，可以呢去 Omni， 现在叫 Omni 了， Omni， 对，再看看 Maggi 弟弟最新专辑，让我们跟他一起 My Wave 一起发浪。这张专辑里面有没有什么歌想要特别当作最后跟大家给大家听一下的？ 我们没有听到的炫耀哦，五福路，我觉得五福路，五福路比较流行，好，我们听五福路好了。 OK， 那当然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五福路是什么那时候的概念呢？为什么写这首歌 ？OK， 所以五福路就是就是五福路的概念很简单啊，就是。OK， 我跟你们说，我看我的 YouTube， 然后我的 YouTube 的观众很妙哦。90% 都是男生 哦， 对， 是哎、欸，跟我预料不一样哎、欸， 哈， 你的 YouTube， 我以为你是女生居多哎、欸， 没有没有，真的90%男生，所以我就写了一首我觉得男生会喜欢的歌 ，OK， 所以你看这支 MV 就是辣妹，哦、因为我就在想，我的观众应该会想要看什么？我觉得，我也是男生，如果是我会想要看辣妹 ，OK， 所以就 七贤路、五福路， 对，就是因为就很概念很简单，就是说你在哪里，我就去找你，就是很想，就是很喜欢你这 一。你是不是没有办法很直白讲出实际上在写什么？是不是？ 他刚刚那个嘴型有多迂回？ 是不是？ 就 I mean 这首歌是唯好像是唯一一个那个整首十首歌唯一一个要加那个 explicit， 对，就是因为它 就是 explicit content 的那个标。 我们今天就用五福路来跟 Andrew 说再见。那晚上呢，就是要看 Andrew 的话，就 Omni 见。那当然呢，还有更多其他的新的 MV， 或是你还没有听过他的歌曲的话，想要就是跟着一起发浪一下的话呢，你就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 Maggi 弟弟，还有各大音乐串流平台都可以听到他的新的作品。 还有 IG， Yes， 今天要谢谢 Andrew， 谢谢 Maggi 弟弟， 谢谢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安，这是我的新歌《每种》，收录在我的全新专辑《梦里的梦》。 就当我每种撑不到最后，当眼泪不停在流，流过让谁都回首。可笑的是我在痛。

一封信躺着很安静，只写着不需要你担心，好像从没放过感情。哦哦哦，只看你一眼，脸颊开花了，我错过午夜的追梦班车，就去下班还是出去了。哦哦，突然的强烈冲击，无力挽回的自由落体，连打开降落伞都来不及，心碎落一地。Yeah, yeah, 一切都给你，依然留不住你。My fault, guess I was 2 seconds too late. Oh, 崩坏的结局，不能原谅自己。Almost won this race, just2 seconds too late. Oh, na na na na na.Seconds too late， 崩坏的结局，不能原谅自己。Almost when this race just 2 seconds too late。 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Nick the Real 周汤豪发行的最新的作品呢。刚刚是里面他的抒情歌，叫做《两秒钟》。 嗯， 其实刚刚也提到，就是我们有去他的 I Go。他的新的发表会， 你说你拿着《颠倒的民国》那本书走进会场嘛？ 对，非常格格不入。然后其实呢，在现场当中，他除了唱他自己的新作品，就是有发行新作品，他也有唱去年在中国新说唱里面很炸的那一些歌。 嗯， 其实那些歌就是也很好听。 嗯， 然后那个有说，其实那时候想要发专辑的时候，想要发作品的时候，有想说哦，就把那些歌都 收进来 之后，就好了。 嗯， 然后后来想说，算了，不要这么骗钱。所以他要重新做新的，但是我真的觉得那些歌很值得发行啊。 为什么收进来会觉得骗钱？ 他可能觉得那个只是为节目做的东西，然后不够有诚意，然后不是我真的为了这个音乐作品做。 哦，就像有一些作家也许发文章发本书会觉得，如果都收我以前在专栏写的文章很骗钱。嗯，是一样的感觉吗？ 有这种事吗？可是对于一个，比如说啊，对于喜欢音乐的人，或者喜欢， 我就是喜欢你作品的人， 对啊，我就是喜欢你的作品，我当然希望有一个东西可以把你的作品收起来啊。 嗯 嗯，所以这些你知道，不要这样想嘛，我们很想听的，欸，不要觉得骗钱啊，那心甘情愿被骗。3:51，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要在 Joanna 的歌声当中跟大家说声再见咯。这首歌是 Vincent，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三晚上跟 Ladies Night， 我们明天见，拜拜。 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brightly blaze, swirling clouds in violet haze, reflecting Vincent's eyes of china blue, colors changing hue.Morning fields of amber grain, weathered faces lined in vain, are soothed beneath the artist's loving h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You suffered forSanity. I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But still your love was true.No hope was left.